缘中之生共他一对一双，在水中央有泥面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，缘中之生会共他一对一双。 丝丝金光轻飞跃，啊啊湖上 马风吹过水乡， 斜月又似胭脂掩在月光上， 这一刻最难。 学佢唱歌都几辛苦嘅。我都系唱翻我自己舒服啲。 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， 闪闪金光轻飞跃，淡淡湖上 晚风吹过水乡， 真爱没有输赢，只有亲密。你是我 首由阿弟填词作曲、黄品源演唱的经典老歌，曲风纯真自然，发行时间是2002年。 缠绵，为什么放不下这条心念，情愿受熬煎。